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头先咧就之前就讲咗呢个南海嘅假戰雲密布，點解咧？就係以共產黨解放軍嘅呢個戰鬥力咧，就吹水就叻。但你話佢真係敢唔敢為咗捍衞呢個自己本國自古以嚟嘅領土而不惜一戰咧？就肯定唔會嘅。中國嘅領土喺1949年之後嘅咧，從來未試過係用軍事力量去收回翻嚟嘅。包括送喪失俾呢個蘇聯嘅呢個黑核子島，亦都係咧呢個有領土爭議嘅所謂釣魚台群島，亦都未吹水佢講嘅咧。 係咯， 唔係。如果唔係嘅話， 如果唔係阿牛過去，都冇人過去。 喂，大佬，佢都係被動嘅啫，你知唔知啊？因為阿牛就令到內地共產黨就受到好大壓力噶嘛。 好尷尬啊嘛。 係啦，即係話喂。大佬，如果佢哋自己民間保釣都搞得掂嘅話，點解你解放軍軍艦唔見嘅咧？ 咁勁，你都唔去，走去 收翻翻嚟。唔係咯，你又講到自己要亮劍，又話呢個世界咩話第二大經濟體已經係屬於強國啦，已經 係咯， 係嘛？即係你睇王毅喺呢個加拿大嗰個咁嘅嘴臉，係嘛？直情係即係基本上你未喺中國生活過就冇權。去評論中國 咁啦，你冇發言權啦。 嗱，咁香港係有評有呢個咩評論南海問題嘅，因為香港係最近呢、這個其中一個最近南海嘅。 係喎， 係喎。咁香港好多釣魚人士咧，都係去南海咧，去南海油田嗰度釣魚啦。其實，咁就今日咧就另外一個大嘅話題咧，就我覺得就比南海件事件咧更嚴重嘅。其實，即係對香港 因為更貼身啊， 係啦，更貼身。咁咧就上個禮拜就係傳出呢個廉政公署署任執行處處長李寶蘭就被終止署任，咁就掟翻落去嗱。署任嘅意思咧，首先同大家講下咧，喺政府嘅制度裏邊咧，即係上一手離咗職咧，咁咧就下一手升職之前咧，就可能會署任一段時間，然後就坐正係啦，一段時間。咁嗱，呢個廉政公署咧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執法部門。咁如果你署任咗一年，然後叫翻你落去咧，實際上即係咧，嗱呢個唔係叫做回復本來職位啊，呢個係語言藝術。呢個叫做逼你辭職啊。個原因就係話，因為紀律部隊本身咧，其實係好重視嗰個 authority。如果你冇咗個 authority 之後咧，即係人見到你，哇！屌你做咗一， 俾人掟咗落嚟，係 啦，做咗阿頭掟咗落嚟，然後俾隔離嗰個上咗去 喎，係喎， 係嘛？咁由嗰個所上咗去坐咗之後咧，咁你基本上就完全冇曬個 冇威信， 喺冇喺紀律部隊冇咗威信，就等於叫你走噶啦。其實，咁所以咧，呢個白韻六嘅決定其實唔係所謂嘅調職， 係啦， 而係叫佢走。 嗯。 因为你不走就在度备受屈辱， 嗯， 甚至受到侮辱， 系， 咁所以白韵六咧可以咁讲叫做解雇啊，或者系炒呢个李宝兰，表面上不是炒，实际上是炒， 嗯， 我话点解咁大镬咧？到呢个新闻出咗之后咧，我觉得香港嘅传媒咧系对呢件事极之唔重视。我 recall 翻1993年廉政公署当时解雇呢个副执行处长徐家杰。嗱，佢嗰個位，佢嗰個位咧，其實就比呢個李寶蘭咧，其實係仲咩嘅，仲低啲添嘅。 係， 佢係副處長啫嘛。 係， 係嘛？咁當時解雇之後咧，立法會就引用咗呢個權力及特權法，就召呢個廉政專員嚟解釋。 係， 咁同時咧，彭定康喺立法會嘅聆訊之後咧，就成立咗一個獨立嘅一個委員會，就叫佢檢討，委任咗呢個蘇海文做呢個委員會嘅主席。任官佩英就做呢個委員會嘅秘書，就檢討廉署嘅聘用職權 同埋人事升遷問題，咁、 嗯、 啊提出咗76項建議，咁就之後委任咗任關佩英接手廉政專員，1997年，就由佢去落實呢啲建議。 OK，、嗯、 所有廉署嘅改革，去到1996、97年之後就完啦， 嗯， 就任關佩英任內完成咗之後，咁就開始咩咧？嗱，第二先講翻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廉政專員嘅角色。 嗯， 其實喺廉署裏邊咧，真正掌實權嘅咧就係呢個調執行處嘅。 嗯， 點解炒徐家傑咁重？當時咁大件事咧，就因為佢係調查啊各方面咧個實權喺佢嗰度，而佢查緊咩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廉政專員係唔可以干預嘅。 嗯， 咁廉政專員係一個 figure head， 其實我覺得係更加多係面向公眾啊。 嗯。 同呢個 特首咯， 保安局啊等等，特首啊、立法會啊等等，咁因為執行處嘅人咧，佢係唔會隨便上去立法會去講嘢噶嘛。咁好啦，咁呢個咁樣嘅執行處而家嘅處理執行處處長啊，即係第二把交椅，名義上嘅第二把交椅，實際係廉政公署最大權嘅，就俾白韻六解僱。嗱，原本就冇人出嚟解釋嘅，包括佢執垃圾嗰日。呢、這個梁振英咧就滴曬汗都唔講，咁但係見到群情洶湧，最主要原因就係佢滴汗之前嗰日咧，呢、這個民主黨啊何俊仁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就話佢哋收到消息，呢、這個李寶蘭係因為調查呢個梁振英收受澳洲企業 UGL 5000万元嘅回佣案有關。咁好啦，其實呢樣嘢由何俊仁講嗰到而家，其實都冇。clear 過嘅， 係 咁點解咧？唔知喎、啊。嗱，梁振英就話就唔可以披露案情。白韻六亦都係咁講，而白韻六咧就琴日開記者會，就將所有呢個人事嘅決定咧就攬曬上身，係我決定嘅，我係女上司， 係 咁就講咗，因為佢 poor performance， 表現不符理想。咁但係人哋記者再問佢邊方面不符理想，佢又話呢個係私隱唔講得。嗱，呢個就係、是、亦都係語言藝術嚟嘅。如果你話私隱唔講得嘅話咧，你連 poor performance 呢樣嘢，其實都唔應該講。呢、這個都係屬於私隱，即係話佢人哋問佢點解你炒佢，因為佢強姦人。跟住你問，誒、個細節係乜？我冇啊，我唔講得。 私隱 個 accusation 你又做咗，即係你指控咗佢 poor performance， 即係話佢能力唔得。但係實際上跟住其他嘅嘢咧， 嗰啲理據係 啦， 啲證據 嗰啲理據你就唔出聲喎。咁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白韻六，你昨日嗰個喺記者會上邊嘅表現咧，其實根本上咧就冇去解釋到任何關於呢個執行處處長、署任執行處處長李寶蘭離職嘅所有嘅而家嘅疑點啊， 係 都冇解釋過。 因為記者都問佢係咪因為同呢個 UGL 五千萬有關，佢又唔答，乜都 唔答得。佢話唔評論個別案件。好啦，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真係要交代呢件事嘅。首先有幾個途徑可以交代，我覺得。第二就是你究竟有冇依足程序去做呢？但我從白韻六琴嘅記者會裏面呢，我覺得係冇。點解呢？就係、是、首先企喺佢隔離嗰個叫周松江。周松江呢就係、是、呢個貪污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咁如果係嘅話呢，佢就應該事先做一個咁重要嘅決定，即係話你一間上市公司，你而家係個董事會主席下面的 CEO 解雇的 COO 是不是要知会董事会呢？一话嗱，而家白韻六讲法就 是 我决定，我个人决定，我觉得他表现不好，所以我不用他署任。而家就是这样嘛。咁首先有冇征询周松江的委员会的同意啊？第二有冇征询梁振英？他话有，但是梁振英冇参与。 亦都冇不置可否啊！ 即系冇參與決定啊！佢話 亦都冇， 即系佢係事先佢係知情嘅。 係 好啦，究竟佢討論過乜嘢？究竟梁振英知唔知道呢個李寶蘭係查緊佢？如果係嘅話，呢、這個根本上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個制度上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呢、這個就係妨礙司法公正啦！如果你正常人，你擺喺呢個 context。 嗱，因為點解嗰個 UGL 呢單嘢，同時何俊仁係提出咗一個 argument， 就話據佢哋所知，廉署過去一年不斷向呢個梁特首辦詢問關於梁振英申報嘅記錄，而係冇回覆。嗱，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因為呢、這個，如果你睇翻曾蔭權同梁國雄 的控罪、 嗯、 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嗯、 總之你沒有申報即使你沒有貪污都已經中伏 了是 即是說如果同樣既然你立法會選舉前可以這樣起訴梁國雄、 嗯、 apply the same logic 同樣的邏輯梁振英應該是被起訴的而他只要提供到他的申報記錄的話就已經可以立案了我覺得已經、嗯、所以他一直不提供是有原因的 是 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防賄條例呢那個兩個舉證的門檻呢、 嗯、 是很不同的、 嗯、 防賄條例的刑事舉證的門檻是高很 多 差不多像陳求大那樣、 嗯、 即如果大家知道陳奕迅的老豆、啊、就差不多是一手拿錢一手就拿個塔塔下去那隻就拍他在那裡數銀紙、 嗯、 在個閉路電視那裡、嗯、即裝了鏡頭去拍他所以呢這個就是防賄條例的舉證責任是很高的、嗯、個要求對那個證供的要求 是 證據但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就很闊的、 嗯、 包括就算你沒有沒有利益落袋都好、 嗯、 總之那時候個官看個官信不信你的其實即使你沒有實質利益得到都好譬如曾蔭權是沒有 住過那間屋的、 嗯、 其實、 嗯、 長毛其實沒有將他的錢自己袋了去的但是呢就你自己向我官講啦，啊，睇下佢信唔信你啦。咁啊，咁其實你經過呢個司法程序已經死嘅啦。其實，咁、嗯、如果係咁嘅話，梁振英呢個 UGL 呢單嘢，我問過好多熟悉呢個法例嘅人，佢話冇可能唔係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嗯， 如果前邊有呢兩個 case 嘅話，佢仲有第三單嘅，其實就喺行會討論發牌俾黃楚標嗰陣時候， 嗯， 呢、這個 DBC 嗰陣時 候， 其實佢係佢嘅公司係黃楚標。在深圳樓盤的生意合作的、 哦、是 一樣沒申報、 嗯、 是不是先所以咳咳我就說現在呢到現在就未知情的不過這個風暴會繼續滾下去的、嗯、為什麼呢就是今天有幾份報紙都報導就是說白韻六昨天向這個廉署內部解釋這個解僱決定的時候、嗯、內部的人是不接受而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說根本事先他對他的 poor performance 是沒有任何的提示警告或者什麼東西、 嗯、 總之一決定就動你 而且有些網民好像找回一些一年前的一些資料 是說他其實表現很好所以才找他署任 你看他的 record 你就知道36年在這個機構 是吧 是吧 做到這個位置 可能上到去執行處然後再 acting 執行處處長怎可能是你今天突然間發現他 poor performance 啊， 咪係咯，同埋 喂大佬嗰個 ICAC 咪係咯， 佢過往查案查成點，所以佢個表現不符合期望，我估就唔係佢嘅調查嘅能力，而係佢唔識做， 又或者佢調查得太好啊， 係啦， 追得太行， 個調查能力過高，不符呢個政治標準， 冇錯， 所以我就問，究竟而家香港係咪有一個叫做政法委喺香港？ 嗯。 政法委就是共產黨的體制、 嗯、 但是等於共產黨已經將禁書這個觀念呢植入香港人心裡、 嗯嗯、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所謂禁不禁書是除非是觸犯叫做什麼淫涉及不雅 的、啊啊、 我們沒有政治禁書這回事、 嗯嗯、 是你說蔣介石是仆街又得毛澤東是仆街都得這些都不是禁書來、嗯、現在就很多人就開始接受一件事叫禁書當然出了禁書就犯法拘捕你 抵死啊這樣 是那些低 B 傾等、嗯、第二樣現在香港是有政法委在這裡的為什麼臨選舉之前起訴梁國雄、 嗯、 所以這個就是政法委的決定肯定是、 嗯、 政法委是什麼呢就是執法機構以上有一層人去做一個政治決定 然後、嗯、去指示執法行 業去做事政法委書記就是周永康那類、 嗯嗯、 然後呢廉政公署的廉政專員呢就是受政法委領導的、 嗯、 我現在覺得香港是有一套制度在這裡咁所以今日咧，亦都爆出另外一單新聞啦，就係咧阿林卓廷咧，今朝引述嘅咧，最終而家係得到證實啦。 嗯， 就係呢個廉署首席調查主任呢、這個高迪龍，廉署執行署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嗯、日前遞信辭職。 嗯， 咁咧就而家就未離職休假嘅，而家係仍然在職嘅，其實。 咁佢個辭職係亦都被接受咗嘅。 他自己要辭職他就沒有說他接不接受、 嗯、 現在只不過就是說、大家都沒有辦法去估計究竟是不是跟李寶蘭被離職有關的、 嗯、 但是你看到的其實 這個高迪龍呢，就是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是被廉署譽為明日之星，就做過三個執行處長，就是包括李銘澤、黃世照和署任首長李寶蘭的外將，副政義錦隸屬執行處 M 組，專責做搜集及統計資料。究竟這個高迪龍是否亦都同時涉入去調查這個梁振英 PL 的這個收取五千萬案件呢？而因為這樣而非走不可呢？這個是 question 2， 是否他自己想走？因為他非走不可。因為究竟這個 UGL 這宗案其實關鍵在於什麼呢？你記不記得在幾個月前其實信報都講過，未有李寶蘭這宗事，當時就是說中央是找人去評估 UGL 這件事對特首的政治風險。你記不記得？我想大概兩個多月前 說查 UGL 這樣的嘛， 是的，是的，說重新再查， 是 的，那有一段仔出過，無厘頭的，即不是說因為什麼新聞這樣走出來的。那大家開始，我記得當時我在節目都說過，就是說究竟這個開file這件事 UGL 這件事是不是梁振英的最後的一根稻草呢？當時另外一個講法就是經濟日報的講法，他就不是好像信報的講法，他就再歪一歪一點，他就說中央要做一個政治風險的評估，究竟是不是支持他連任。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節目都講過，中央今次我估計就會提早決定的，不會等到真的十一月、十二月這些時間。所以你根據梁振英記者會的講法，他說他九月是會決定 的。 我估計九月就是中央決定的日子了。 九月被決定 了。是的，九月就是被決定的日子了。即是北大河會議召開之前，中央就會決定是不是支持梁振英連任。那你想想，他支持他連任其中一件事就是等 UGL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 proceed。如果他是有 case 去 proceed 的，他沒有可能在這個連任。他會重鋪另外一個州唐英年的覆轍。就可能到他入了閘之後，如果老臉一去馬，那就撲街。他沒得選的了，其實已經是。是，所以我覺得梁振英是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是要在 before 九月之前去 Q 了這個 case 的。為什麼他不覆是有原因的，因為他一覆了，我就說這件事，這個 UGL 這宗 case 呢，那個證據一啲都唔複雜嘅，我覺得。 即係 有定冇？ 係啦，有你收過嘅一啲， 佢有冇申報過啫嘛？其實係， 唔係有收過，跟住亦都證明到你係冇申報過， 咁已經 係啦， 已經即係所謂表面證據已經成立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已經可以去埋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呢件事之所以查一年咧，係好奇怪。第二，我想問一下一個政府嘅高層掌握香港最大權力，面對刑事調查嗰陣時候，可唔可以係用一種不合作？嗱，呢個當然法例上其實廉政公署係可以咩嘅，佢玩得串啲，佢可以 apply 呢個法庭嘅 order， 佢要嗰份文件嘅，佢要嗰個記錄嘅。 但係呢個廉政條例係我唔適用於行政長官啊嘛， 適用 extend 咗落去啊嘛 ，extend 咗啦咩？ 係啊 ，extend 咗落去啊嘛。 OK， 所以我覺得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話，究竟辦呢個案？是不是仲辦落去呢？ 喂，咁咪啱咯，個時間亦都好吻合啊！佢啊署任咗一年，而佢就係話問咗佢一年都唔覆，咁咪係咪就係呢一年咯？ 嗱，第二樣，我覺得有可能觸犯咗內地嘅政治禁忌咩咧？喺湯顯明案，去到幾盡，係咪？因為呢而家代替咗李寶蘭呢個署任呢個咧，就係當日批佢湯顯明可以用呢個應酬開支去拆單嗰個人。 邱樹春 係啦，邱樹春就係嗰個人嚟，咁亦都包括埋咧，裏邊亦都有阿劉江華個老婆，就係燕窩肥呢個 case 裏邊。咁所以我覺得廉政公署首先喺白韻六做呢個 廉專 專員嗰陣時咧，已經係變質嘅啦。話俾你聽，以往你諗翻轉頭，乜嘢人會做呢？任關佩英是做完廉政專員之後就退休，梁文健接手。梁文健接手之前是教梁文健是好像任關佩英之前，教育統籌司，通常是什麼我們叫做 last stop 啊， 是， 那你才不會，特別你很多時候是查自己公務員， 是， 所以呢，這個廉政公署的廉政專員呢，是最後尾做完之後就會離開政府，大部分都是， 而大部分是咩咧？亦都係政務官出身。你見到呢條咁嘅契弟去執垃圾， 哦， 居然兩大其他候選人唔去， 係喎， 係啊，係嘛？冇啊， 冇啊， 係啊，得啊，呢個光頭星啊，陸公衞啊，咁樣係嘛？仲要點解揸住個燒烤夾走去夾垃圾？我未見過啊，真係。系嘛？仲要你留意下嗰条绿色衫、蓝色底、蓝色裤。喂，大佬，我就系记得以前去巡嗰啲劳教中、劳役中心，嗰啲细路先至会系着嗰啲咁嘅，即系咁嘅打扮。 我又觉得系香港邮政咯，即系同香港邮政嗰个 logo 一样。 喂，大佬，嗰条蓝色裤真系唔知喺边度搵嘅，系劳工子弟学校嗰啲人先着噶，其实系。即系我从来未见嗰个大人着一条咁嘅蓝，即系嗰身打扮系核突到咁。 系 喂。碧瑶清洁都不会是这样的，人家那套制服都醒目很多啦，是都是绿色，但不会穿那条蓝色 裤。 即是你想想那个 color coordination 是撞到阿妈认得的， 鲜绿色的 polo shirt， 然后一条鲜蓝色的紫蓝色的橡筋牛的裤，你说真是绿 加一对布鞋， 是啊，你说真是 监犯咁样， 即是他踎低夹嘢嗰时候，你说是不是真系做喺劳役中心嗰啲咁嘅样？我打得几开心，我见到嗰张相真系。系嘛，即系好似拉咗佢 UGL， 拉咗佢咁啦，已经系 回忆翻啲童年嘅，佢有啲童年回忆就屈出嚟咁样好似。 咁所以你谂下一个咁关键嘅时刻，去做一个咁嘅事，你问我，如果系非必要去到一个好所谓嘅临界点，就算白韵禄想做，政府都会叫佢唔好做， 嗯， 包括黎栋国， 系 因为十九月立法会选举 系啦。 而家已經七月，係嘛？你咁樣去引爆呢個炸彈， 嗯， 係會 spill over 去到建制派嘅選舉， 嗯， 你就要累死啊李慧瓊、張國軍，就令到阿鍾樹根哈哈笑噶啦，會係咪先？你正常啦，仲有兩個月立法會選舉，你之前搞單李波啦，而家仲整單廉政風暴，你咪想死咧白韻禄？所以我就話佢呢個決定一定後面有人撐腰， 嗯， 甚至有人指示， 嗯， 正常嘅人係咩？我相信係會等到十二月。 嗯， 行政长官尘埃落定，是不是， 嗯， 如果新的上去就换人， 嗯， 如果不换的，如果真的是表现欠佳的，你就不会变成一个政治干预的阴影在 那 里， 嗯， 就算你何俊仁想动，你都没有藉口啊，是吧，到时。所以我觉得白韵禄这个明知是一个很尴尬和敏感的时候， 嗯， 仍然要这样做。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一定要李寶蘭 remove from 而家呢個執行處長嘅位置， 嗯， 而呢個執行處長，我覺得個權力係比起佢原本嗰個位置個權力係大嘅， 嗯， 即係話佢有啲嘢係可以係唔聽嗰個廉政專員所講。據我了解，執行處長個權力係大過廉政專員喺， 嗯， 調查裏邊， 係 喺調查裏邊。 係，但我突然間諗到個驚天，驚天大陰謀。 他喜歡李寶蘭？ 不是，這個都不是很驚天的，是什麼呢？其實他去指示，即是梁振英指示白韻禄去爆這件事，然後將那些料你見他射曬給民主黨，so that在這個九月立法會選舉，即是泛民啊民主黨那些可以大勝，然後他就可以說哇香港很亂啊，跟中央說現在香港很亂啊，建制派那些 靠我不行了， 靠我了，是一定要靠我， 是這樣很難說服的，我覺得 我不知道啊，他迎難而上嘛，想到什麼咩都諗出噶嘛！ 我覺得而家咁，我覺得你前半 part 係可以成立嘅， 嗯， 就是，中共有意幫民主黨助選， 係啦。 你見到 之前個劇本都有少少似噶嘛？ 林榮基亦都係，跟住阿黃光亞喺《自經》雜誌嘅訪問，亦， 嗯， 都話民主派裏面可以成為建制派，係 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咧係有少少呢個咁嘅情況。 嗯， 但係我覺得梁振英呢條友咧係唔會為個大局着想，佢為自己嘅啫。我覺得 係咯，都係為自己，佢係令到民主黨贏，跟住即係建制派撲街啦。民主黨有得贏，咁佢咪可以話啊香港好亂啊，港獨啊思潮抬頭啊。 係唔會㗎。如果出現呢個情況，結果就係一個林鄭嘅啫。 嗯， 因為林鄭係最有能力同泛民溝通嘅官員嚟㗎嘛。佢， 嗯， 自己係獨家村嚟㗎嘛，梁振英係。咁所以我覺得嗱，除非你嗰個劇本係要咩咧，係要梁天琦大勝。 係。 本民前大勝，國師大勝， 係 咁就得啦。 係 香港好亂就成立啦。 係 係嘛？ 咁呢個可能第一步啫，中間再可能你爆啲掟磚再嚟得喎。 就呢個反而似梁振英個批 啦，係啦， 就係要本土派大勝啊，泛民大敗啊，咁就香港好亂啦。 係 咁就要靠我啊嘛。 咁就港獨啊，係 啊，咁多年捧起港獨都係佢啫嘛。 係 係，咁點解捧佢啫？就要證明香港好亂啊嘛。 嗯，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唔係好通順，我覺得。 OK。 就我覺得似係佢自己嘅劇本啦。係，即係話要 remove 將李寶蘭咁急咁急。 嗯， 係唔連連而家喺一個政治敏感時刻，佢都唔能夠等。 嗯， 等多三個月都唔得，等多半年都唔得。就肯定呢個李寶蘭而家坐喺呢個位裏邊咧，係有啲嘢白韻六係冇辦法去 direct 去做嘅。 嗯， 即係話佢唔可以阻止李寶蘭去調查或者唔調查某一啲案。 撳佢唔住啊！ 咪事實上係佢個權執行處喺所謂偵查報道裏邊，佢個權係最大噶嘛。 係係係， 因為甚至佢唔需要 report 俾廉政專員聽嘅，其實。 嗯嗯嗯， 呢個佢先至係佢對佢最不滿啊。 係。 即係話，究竟梁振英而家就係問白韻六，你知唔知佢做緊乜嘢？係 佢查到咩？ 你查到乜嘢地步嗰陣時？如果李寶蘭係唔講俾佢聽嘅話，呢個就係 poor performance。 嗯。 另外一個人 miss 咗我就係話黎棟國。係。點解中間冇保安局長？ 嗯。 係嘛？然係直接黑到梁振英咧？ 係。 喺 before 佢喐呢個李寶蘭之前，係通知梁振英，而唔係知會保安局長先咧？ 嗯。 呢個亦都係第二個。我覺得個劇本可能外判俾淘寶嗰啲人寫，所以就唔得原地。我覺得 或者係 太多漏洞啊，寫出嚟。 喂，佢可以話咩？嚟到國嗰幾日去咗睇片啊嘛，上去 喺度温温頓頓啊。 係。 喂，如果你話佢 pull up performance， 好明顯就唔係話即時 pull up performance 噶啦， 係係， 就唔會好似呢個 C 朗咁一場波踢得渣噶啦，就炒佢噶啦，唔會噶啦，係長期以嚟 pull up performance 啦。咁佢到而家都解唔到話喎，長期以嚟點解你唔要佢改善？如果佢去跋扈、目中無人嘅，咁你咪要佢改善咯，係嘛？不寫明要求，不能將白韻六不放在眼內咯，直情黐喺佢個門口咯，係嘛？為咗出個面冇通知曬所有同事咯，又得啫。坦白講，執行處你見到咁多年嚟所謂紅褲子上去嗰啲人咧，其實佢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大權在握的感覺， 嗯， 所以你話佢初初出嚟，你記唔記得就係佢不善應酬啊，乜乜乜噶嘛，唔中意同中方應酬， 係， 我唔覺得呢個係佢嘅死罪嚟嘅，點解咧？因為共產黨就中意同廉政專員去應酬嘅， 嗯， 你睇到話湯顯明 係啊係啊， 飲茅台啊，送魚蛋啊，十三種 嘅就係啦係啊， 就係湯顯明中意應酬嘅啫，包括 even 之前嘅呢個李少光， 嗯， 係咪中意上去打 golf 啦？係。總之，中凡親上親深圳打 golf 嘅啦， 嗯， 都係有問題嘅，因為嗰啲都係中意同共產黨應酬。 係， 如果你一個紀律部隊執法部門嘅人，點解咁中意同共產黨應酬咧？ 嗯， 我唔係話唔尊重呢個中央嘅權力喎，係咪先？但係根據基本法，點解要上去深圳打 golf？ 係， 深圳打 golf 同你執行你職務有咩關係咧？係咪？點解啲紀律部隊嘅首長咁中意去深圳打 golf？ 嗯， 係咪？點解唔喺？ 點解唔 喺？你唔請佢香港打咯？ 點解唔喺天台咧？即係係咯，無間道嗰啲喺天台打噶嘛？ 係啦，係。可能咧，香港天台太危險啦，我諗。成日阿黃景先俾人掟咗落嚟， 高得滯。 係啊，太危險啊！你知嗰啲即係打 driving range 嗰啲咧，一下唔企得唔好，姿勢唔正確， 咁又係， 就成個人中咗出嚟噶嘛。咁所以你諗到嘅，實際上李寶蘭喺廉署裏邊，無論係個人嘅權威、地位、聲望，都高過白韻六。 嗯。 所以我的推斷就是白韻六後面如果不是有政治勢力的撐腰，一定不敢用這種方式來對付這個李寶蘭， 嗯嗯， 而李寶蘭之所以會請辭就是 劈炮不撈， 就是劈炮不撈的話，亦都是因為你用這種方式來侮辱我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後面是不是一個政法委書記在領導， 嗯， 領導現在的香港紀律部隊，所以你再加上看到個解放軍司令員出去檢閱呢個警察， 哦，係啊，係啊， 呢又柒到不得了喎！坦白講，你嘅出嚟嘅政治形象嘅感覺係相當之惡劣， 啊， 但係點解你要為咗呢啲咁少少嘅威風， 嗯， 而去做呢啲咁嘅核突嘢咧？ 係咯， 係咪呢個都係警隊嘅問題，亦都係警隊嘅問題？ 為乜要咁樣咧？ 係咪你話揾個行政會議召集人 OK， 你咪揾下邊個咯？揾太平紳士咪 OK 咯？係嘛？點解要揾一個咁樣咁敏感身份嘅人咧？而正正就是香港人不斷在鬧緊警察是黑警是公安，你就找個解放軍司令員去檢閱，係嘛？咁你跟住就發生廉署呢單嘢啦。 係， 即係你喺香港人心目中，點解佢哋唔覺得香港 is dying？ 嗯， 係嘛？你不斷喺畫面、喺電視、喺新聞見到嘅就係呢啲咁嘅，係冇件好事嘅喎，真係。以前 坦白講，解放軍係低調到不得了嘅香港啊。 嗯， 佢亦都係因為政策上邊，佢唔想令到香港人覺得係個威脅，因為六四之後，解放軍形象唔好。 嗯， 而家我覺得就去到又係亮劍咯， 係嘛？反而出嚟嚇你咯。 之前咪喺城市作戰演習咯，係啊，跟住咪行出嚟檢閱警察咯。 嗯， 呢個就係佢想做。點解香港嘅警隊係願意去配合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 嗯， 你而家見到呢個廉政公署呢單嘢，好啦，到第二個辭職出現，我估有第三個。 嗯， 到時你廉政專員解唔解話，係咪因為都係 poor performance？ 嗯， 係嘛？喂，如果你廉政專員唔解話，我唔相信。防貪委員會裏面是得一個周崇光啩，總有個正常的人啩。 嗯， 咁咪應該傳召呢個白韻六上去解釋咧。其實而家係唔係你管理有問題啊？係咪？如果唔係點啊？第二個、第三個 咁樣走，係咪先有問題？ 係咪你處理李寶蘭呢單嘢有問題啊？ 嗯， 就算你一力攬曬上身，呢、這個就係二點三啦。你見到佢咁 over。總之你見到有些人咧，永遠都係嘅啲 sales 咧，講到咧 over 曬嗰啲咧，你就知道一定有蠱惑嘅，即係特別係嗰啲賣會籍嗰啲咧，咩 California Fitness 嗰啲咧，係啊，講到啊，你唔幫我簽，我今晚冇飯開啦，嗰啲咁浮誇嗰啲咧，就千祈唔好簽，一定係蠱惑嘢嚟，係咪？結果中伏啦。你睇到佢嗰個記者會，哇，講到自己好似佢私人俱樂部咁， 嗯， 即係我炒個菲傭咁啊，好似係。 係，我一個決定。 係啊，我一個決定。冇知會過任何人，誒知會咗特首，特首冇參與， 係 係嘛？ 佢冇意見，冇參與。 咪所以，我覺得記者係而家啲水平真係唔係幾好。 嗯， 係嘛？點解你唔即刻問有冇知會過周崇光咧？有冇遞上去周崇光嘅委員會個討論咧？嗯，有冇知會行政會議咧？有冇知會保安局長 咧？嗯， 喂，呢、這個世界得特首同佢嘅啫咩 ？ICAC 係咪先？ICAC 不是屬於李白韻律，都不是屬於梁振英的， 嗯， 是不是香港政府的公營機構裏面的一部分的，所謂他特派是委任的廉政專員的， 嗯， 不代表機構所有的事由他的特派的， 嗯， 是兩樣東西來的其實。但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我覺得他拿的時機也相當之絕， 嗯， 是不是 系啊，你今屆嘅立法會乜都做唔到噶啦， 特登校正立法會休會， 系啊， 咁你特權法就算唔休會咧，有葉國軒之流咧，都係一樣咧，係冇辦法去調查嘅。 嗯， 咁你等到復會之後翻嚟調查咧，嗰件就過咗神仙咯，我覺得已經係， 嗯， 係嘛？而家唯一啊，我相信就係真係由中央嘅政法委出手， 嗯， 就係攞個 file 嚟睇下， 係， 因為佢哋咧。所有特選後特首的候選人呢其實都要向中央做一個品格審查的申報， 嗯嗯， 這個是共產黨都是有一個這樣的要求的， 是 這樣的話，如果唯一能夠看到這個李寶蘭如果真的調查 UGL 這件事的記錄的話，嗯，那就真的由中央的政法委出手， 是 如果不是的話就消失了，我覺得已經是， 嗯嗯嗯嗯， 你看看時間就是這樣，正正就是一個這麼關鍵的時刻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是嗎？保安局長銷聲匿跡的，黎棟國啊，到今天都銷聲匿跡的，還是袁國強出來說等於沒說的，是嗎？白韻六說等於沒說的，整個政府那種鬼鼠的程度呢是比沙灘執垃圾是更鬼鼠的，哦， 沙灘執垃圾不鬼鼠， 不是他事先找人走去執了一次給他執，哦，你說不撲街， 那 為什麼不叫那些人清理他呢？他又要為了自己做 show， 做 show 嘛， 就將他堆在一個小山丘， 那就讓他方便他執， 就蹲在一個位置執，因為整班友 都膝 頭哥退化了，是吧？就為了好像解放軍辦救災一樣，是吧？為了拍張靚相一起蹲在一個垃圾堆那裡，而那個垃圾堆事先就是康文署請了一些清潔工去將它掃埋一齊， 沒錯，是啊， 都是撲街到這樣都有的，真的 第二這樣都要造假， 第二這場這樣的垃圾騷真的是垃圾來的， 嗯， 是人都知道那些垃圾在大陸來 的，是啊， 你真的要做事你就召開粵港聯席， 嗯， 然後由律堂啊這個梁振英加這個黃錦星特登提高個規格， 嗯， 上去傾呢個， 上去傾咯。 呢個就係你哋班契弟應該做嘅嘢。係 咯， 執垃圾就係 show， 就唔應該你哋去做嘅。 嗯， 係咪？你哋就要應該搞掂大陸飄落嚟嗰啲廢。 係， 搞清楚個來源喺邊度？究竟係堆填區啊，定係非法傾倒，定係乜嘢咧？ 淨係學佢話，即係家居廢物咧，梗係唔係家居廢物啦？邊有咁多？ 喂，大佬，嗰幾條契弟喺度執垃圾嗰陣時候，記者問佢點樣加強合作啊？一句都講唔到，一句都講唔到，即係話你應該做嘅嘢你唔理，係嘛？呢個你根本你 portfolio 裏邊六公位啊，呢啲咁樣嘅，又係入咗去之後咧不知所謂，係嘛？呢啲係你 portfolio 裏邊應該做嘅嘢，係嘛？你咪自己踩上去咯， 嗯。 咁近深圳，又唔使坐洗头艇啦，系嘛？ 弥敦岛太多垃圾啦，弥敦岛都 咪咯？点解要走去做呢啲咁嘅嘢咧？抢咗人哋清洁工要做多一次俾你， 系啊，预先 就抵通街闹口喊打就系咁嘅原因，就永远做埋啲 odd 嘅嘢，连做 show 都核突过人，夹硬过人，即系嗰啲咧，永远笑就好似方刚咁样笑你，系嘛？嗰啲咁嘅笑声，系嘛？即係做 show 又係咁樣，著條褲都核突個人， 係好核突。 喂，大家你諗下，如果龍蝦著紅色，佢著綠色，再加藍色， 哇， 真 係 車巴埋佢 啊！簡直係 咁，你想點啊？真係 蝙蝠俠裏邊嗰啲壞人嗰啲造型咁樣， 謎語人啦， 係啊，嗰啲啊，不過小丑啊， 謎語人就係而家變咗阿曾主席， 係，哦係啊， 你解唔解方兩謎啊？ 三十嗰個啊，解唔通。 而家其中一個解法咩咧？ 係 就係個特首個名係三十不惑。 哦， 即係佢。三個字加埋 是 有三十畫的，咁你估係邊個？ 係邊個咧？林鄭唔會啊！林鄭原來四個字，曾俊 最多係佢而家林鄭嘅， 係 估唔到咧， 估唔到 啊！你啊開咗估噶啦，網上 哦係咪啊？係邊個？周玉成自己 唔係梁振英 嚇咁撲街， 三十畫就係梁振英啊 ！shit， 嗱呢啲曾主席呢啲謎語人，你唔好信我，我覺得有堅有流嘅啦。即係如果想佢， 即係古惑的迷， 係肯定係啊！ 一時 係 堅，一時係流 啊！一時係堅，一時係流。嗱，但係咧，佢之前你記唔記得佢公開講過，就係話中央要袁隆去解釋， 嗯， 今次特首不會再作陰點啊！係 啊，係啊。 咁如果再作陰點，點會由內定一定係梁振英？ 嗯， 係乜？連謎語人本身都自己爆竊啦！如果係咁，自相矛盾啦。 佢唔係陰點咯，佢真係真係有兩條友同佢一齊選，但係結果都係佢贏。 嗱，你問我好簡單。有很多人問會不會容許林鄭和梁振英兩個入去對選，我覺得機會很低。 嗯， 點解咧？你留意一下上一次發生過唐英年同佢對選嗰單嘢， 就 爆大鑊。 係， 即係話而家特區嘅阿一同阿二入去對選， 就會爆到好。 係嘛？林鄭就會喺公開論壇裏邊，點解你揾白韻綠炒咗呢個李寶蘭？ 係， 咁梁振英到時點解啊？ 點解當日啊雨傘運動你要話要落催淚彈？ 係啦，係嘛？點解總有一次要出催淚彈？你又再講多次？ 係。 是嗎？你騙人的嘛，到時候林鄭說的，原來是更嚴重，她沒有僭建，沒有搞女，什麼都沒有，所以我覺得北京是這個是什麼來的，其實林鄭和梁振英同台辯論，這個是共產黨的什麼，因為他們做了這麼多年，多多少少兩個都接觸過很多機密， 也 都知道很多， 拿 著對方的要害，拿著對方的九段線，所以呢，就是這個呢，我覺得就北京只是話，如果決定梁振英，林鄭就不可能入閘。 嗯， 佢可能咧就係咩咧？又係出現一個泛民候選人對梁振英。 嗯， 我諗可能有第二個。 嗯，係。 因為咁樣嘅話咧，就等於咩咧？除非嗰個係陳智思餓啊葉劉， 係， 即係唔會係喺曾俊華同林鄭月娥入閘嘅情況底下，同梁振英同時入閘。 嗯。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梁振英連任只係一個可能性，就係北京掃除曬其他人， 嗯、 用董建華連任嘅模式。 嗯、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霍英東出嚟講我挺董啊？係，係咪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送佢上位？呢個就係佢能夠成功連任嘅唯一方法。 嗯、 但係呢個方法有一個前提，就係譚慧珠所講嘅前提。 嗯、 就係呢個特首不能受廉政公署調查。 攞廉查 係啦。我相信譚慧珠就不是講緊佢自己嘅睇法， 嗯、 而是傳達緊中央政法委嘅意見。 嗯， 咁所以亦都係牽連到今次呢個廉政風暴啦。 嗯， 即係你串埋曬嘅話咧，其實個古仔 同佢連任有關啦。 嘅主線就好清楚，我覺得個主線好清楚嘅。一係就你 Q 咗佢，一係就你 clear 咗佢。係。咁我而家選擇 Q 咗佢。 係。 係嘛？咁如果你話佢 Q 唔到嘅話咧，點解佢上次問佢，佢話九月先決定咧？ 嗯。 他就要 Q 了他先嘛、 嗯、 第二看完立法會選舉，所以你看到現在不斷有些古怪的人出來選，又說不選、嗯、又說選又說不選又說選， 包括呢個鄭家富亦都係好奇怪，我覺得，即係喺呢個上一次選舉出現呢個司徒對壘，就係呢個黃仲期對呢個 馮檢基， 馮檢基唔係淨係打敗馮檢基咁簡單，係令到民主黨喺深水埗區議會嘅多數控制係冇咗， 嗯， 所以黃仲期呢次參選就贏翻突啊佢自己，係嘛？點止輸啊？根本就唔係輸啊，根本贏翻突啊！喺自己毫無勝算底下，係令到馮檢基輸咗，俾工聯會嘅小花，咁咧佢自己亦都消失於政壇。 係喎， 咁究竟鄭家富係咪黃仲期嘅翻版咧？我自己估計亦都有咁嘅可能性。 嗯， 點解咧？ 咁驚 嗱，因為佢首先共產黨睇完區議會選舉， 嗯， 而家個勢上得最勁，其實唔係梁天琦，係范國威。 嗯， 你看到區議會選舉你就知 道，哦，是 泛民那麼多個政黨裡面九成多當選輸了一席， 是的，16 贏15啊， 贏15，是的， 是的，你想想以共產黨的思維，他怎會得閒出去打擊你林卓廷呢？今年民主黨在新界東縮回一條名單， 嗯， 上年還有三條，上一屆， 嗯， 有蔡耀昌，有黃成志， 嗯， 有興姐， 是 吧，今年得回一條，亦都不會打擊民主黨，嗯，坦白說楊岳橋被其他泛民收回的票也都不知道有多少票，真的， 嗯， 是吗？ 那么是上次是全体一起倒给他， 是啊， 才有十件事。 所以鄭家富很好笑的，周圍跟泛民其他人说他就是要令民主党输。我大佬，我就是心想，我说你讲大话都不要找个好一点的，林卓廷、刘慧卿得一条名单新界东是怎么会输的呢？是吗？三条名单都试过了， 是 今次得一条名单怎么会输呢？ 嗯， 他真正要打擊的其實是范國威的新民主同盟， 哎， 那究竟會叫走新民主同盟多少莊腳，會叫走多少人呢？ 嗯， 這個很難說，我覺得，但是你問我，我看完他在 Facebook 裡面的參選宣言，大家聽眾不要只聽我說，你上去看看，是hea到不得了的， 是 那個參選宣言連一個能夠 convince 到人的理由都沒有， 嗯， 只不過就是過去四年香港很仆街，我自己就離開了，所以就覺得心中有愧，所以我又回來了，你明白嗎？就是那個邏輯是完全沒有一個政治上的邏輯，是為什麼解釋自己為什麼會無厘頭又選又不選又選又不選回去的，是嗎？而他也很清楚，他回去的話最大打擊的其實是范國威的新民主同盟，嗯，那另外一個解釋就很簡單的，就是沒有了立法會議員身份，其實做政分的生意受影響， 是 這個我覺得還有些可能性， 嗯， 因為你能夠脫穎而出就是因為你立法會幫人政分，那對新人的老爸老母覺得很，即是 有面子嘛， 即是他在立法會裡面， 不是他在立法會出面， okay, okay, 他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嘛， 是 那就同時律師身份是幫人政分嘛， 嗯， 那他就覺得會什麼呢？會覺得自己 有面子呢， 是， 但是當冇咗嗰陣時候，可能就呢個政分嘅生意受影響，亦都有可能。不過我睇唔到到今日鄭家富任何佢嘅參選宣言裏面咧，係講出一個理由令我相信佢係為咗香港嘅民主，係咪？你已經離開咗四年， 嗯， 係咪？咩叫義不容辭， 堅毅不拔？ 大佬笑片咩？真係係咪？跟住佢講嗰啲咩爭取標準工時、全民退保、加速公共房屋。回購領展、監察運輸及公共事業而努力，佢大佬呢啲人呢啲嘢全部都係泛民而家做緊嘅嘢嚟，包括梁天琦， 嗯， 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叫食水之味，你見到黃仲期咁和味咧，我覺得咧就會令到好多人咧都會諗下，喂，都係一條橋嚟嘅喎，係咪？選舉有陣時唔一定贏， 嗯， 可以輸嘅噃， 嗯， 甚至可以以敗為勝嘅 喎， 係嘛？咁我相信咧。新界東很多選民呢自己如果看不清楚的話呢，那你看看上一次新界東補選黃成志做的事， 嗯， 其實黃成志之後被這個郭色玉埋怨譚耀宗為什麼埋怨呢？就是說他拿票拿得少， 嗯， 即是估不到他拿得那麼少， 即是拿不到，啊， 他拿不回自己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的票， 是 個原因就是因為他拿得太少，所以令到楊天琦吸的票是多過周浩鼎的嘛，所以譚耀宗為什麼會埋怨對手的呢？ 嗯， 其實本來黃成志應該是他對手來的， 即是那個是自己有啦， 那就是自己有啦，那個，所以我就說今屆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呢就是叫做群魔亂舞，就是這樣的原因， 嗯， 共產黨的部署就很簡單的， 我主的主攻主正面戰場就是民建聯工聯會， 嗯， 側面戰場就仲有八路軍、新四軍呢啲。咁究竟呢啲是人是鬼呢？咁大家好簡單睇一睇，一啲毫無勝算嘅人。然後咧，嗱，好簡單，我成日都話選舉一個好理性嘅計算嚟。咁， 嗯， 你如果係一個毫無勝算喺直選一個咁大嘅一個選舉工程裏邊， 又使多錢喎，啊。 我就話你如果功能組別你都好啲，因為功能組別你嗰組兩千幾個選民，即係你唔係話個咁大嘅選舉工程喎，係咪？我覺得出直選嘅通常係有一定嘅勝算先至會出直選，而係咧係能夠咁一往無前嗰啲咧，我通常就係咩嘅啦。第二咧就係因為今次你睇到咧，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大混戰嘅情況， 係 呢個立法會選舉， 嗯， 咁啊九龍新界東咧就係我諗最多選舉名單添。 嗯，系啊， 唔系泛民呢边添， 系 甚至系建制派嗰边。 嗯， 嗱，你谂下，又有呢个新民党嘅桂纶镁出选， 系啊， 嗱，桂纶镁出选，结果又好似郑家富咁啊，佢要累死呢个 EQ 喎，可能系， 系， 系咪嗱，俾你拣啦，系嘛，你 buy 呢个桂纶镁定 buy 呢个郭佩凡咧？ 哇， 系嘛，跟住呢个北区咧，乡下都有叛变， 系， 阿侯志强又去马， 系，系， 咁啊，猜埋 best 就惨啦。 嗯， 因為猜埋 best 一路都係咧，同阿 EQ 咧，一個就係喺沙田西貢，一個就是北區噶嘛。 嗯， 好啦，到猜埋 best， 如果冇咗鄉下佬啲票咁咪點咧？ 係， 咁而家漁農界都出現呢個情況喎。 係喎，係喎，係喎， 係嘛？ 漁農根就走咗出嚟。 係啦，呢個雙根起義喎。 係， 而家就雙根就變咗單根，就得黃蓉根真係起義喎，就是，退出咗民建聯。 嗯， 然後準備參選呢個漁農界。嗱，都唔係好順嘅，我覺得。 係， 佢退出民建聯嗰係為咗增加自己說服力嘅。 嗯。 最終可能就是都是有着數可以搞掂嘅， 嗯， 因為建制派是負擔不起冇咗漁農嗰席， 係 點解？因為嗰席就差不多坐定粒六， 嗯， 係坐定粒六噶嘛。咁如果兩紅相鬥，係咪？突然間有個漁民係泛民嘅衝咗入去，係咁啊，縱火好容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今屆睇立法會選舉咧，就好多人會覺得都不知點揀啊！咁多條名單， 嗯，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選舉就唔好聽邊個人講啲乜嘢， 嗯， 而係睇佢做啲乜。 嗯， 即係所有政客都一樣， 嗯， 即係等於睇解放軍一樣嘅，即係你唔好聽佢講啲乜嘢，你睇佢做啲乜嘢。 睇下佢出唔出兵就知 道了。係啦，睇下呢個南海問題，中國嘅呢個海上長城啊， 係 遠至呢個索馬里追緝海盜。維和部隊去到呢個南蘇丹咁巴閉，係嘛？連抌個炸彈落嚟都頂得住嘅，死咗一件咁少。究竟可唔可以喺維護國土、保家衛國裏邊發揮海上長城、人民子弟兵嘅角色，擊退呢啲菲律賓嘅避暑國家咧？係嘛嗱，咁咧就可以睇得到啦。 嗯， 所以就用眼睇嘅。 嗯， 譬如睇下呢個遼寧級嘅航母嘅升降嘅紅字啦， 係 就唔係睇佢訓練嗰陣時喎，係作戰嗰陣時啊，係嘛？咁亦都可以睇下咧，就係，是，呢個解放軍嘅兩棲登陸啦。嗱，經常咪話訓練點樣攻打台灣嘅， 係 咁而家睇下你點樣喺南海進行兩棲登陸啦。 手上嗰啲人工島嗰度， 哦，你自己嗰啲，哇，嗰啲佢自己，即係菲律賓嗰啲島嗰度，係， 哦， 啦，收復國土啊嘛。 係， 咁我覺得甚至可以咩咧，佔據埋呢個巴拉望島啊等等呢啲咧，裏邊有好多嗰啲嘅咩，嗰隻眼好得意嗰啲馬騮仔嘅嗰啲，捉佢翻去大陸。 系，就自古以来呢啲就系 猴子佬啊， 系 食猴子佬啊， 系啊， 系嘛，将嗰啲咩咩大眼马骝啊，系啦，嗰只眼好大只噶，嗰啲 系 嘛，个头好大，个身好细嘅，啱啦，个脑一定好发达， 系 以我哋伟大嘅强国人民咧，乜嘢都可以食噶嘛， 系 嘛， 咁啊，梗系食埋对眼添啊， 系咯，你冇睇我哋啱啱头先开麦之前有个新闻话有个大陆博士生喺中文大学买咗电枪翻嚟去电蝉除咧， 系 读博士嚟到喺中大。都做埋啲咁無聊、咁無謂嘅嘢，走去電啲蟬蟲，係嘛？咁你諗下，可想而知，即係如果佢哋攻佔咗巴拉望之後，可以捉咗嗰啲馬騮仔翻去，你話幾開心啊？你話？ 哇！簡直係， 係嘛？直情係整你勝利巡遊添啊！擋佢喺天安門廣場跪喺度添啊！同埋呢個阿基諾三世。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南海，我覺得咧就表面就會打仗，實際咧點都唔會打，就對內就會強硬，對外就一定唔會。但是这个廉政风暴这场仗我觉得呢就一定会烧下去的，大家拭目以待，拜拜。 好， 城寨给人的印象就很多剥牙佬，而我们在城寨里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剥牙佬那样 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個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